这个故事以前发生过，以后都会继续发生，不过今次就发生在伦敦。一条叫布隆百瑞的街上面，在这条街的转角那里住了达灵的一家人。小飞侠拣中这家人的原因是其中有些人相信他的存在。这位是达灵太太。 喂，乔治啊，快啲啦！呢个宴会唔可以迟噶。 佢认为小飞侠只不过系童话故事嘅人物啫，不过佢啲仔呢就唔同啦。 喂，玛利啊，快啲嚟帮我想揾翻对就口楼啦！如果揾唔到嘅话咧，系咁我就唔使去，咁以后我就冇咗份工噶啦。唉，冇份工，哎。 当然啦，达灵先生系个特殊人物。不过佢嗰对仔约翰同麦克两个都相信小飞侠是确有其人的，而且还是他们游戏之中的英雄人物。 小飞侠，你们走到哪边？ 嘿嘿，铁钩船长，快点逃跑啦！ 不好啦，等我教你怎样斩我的右手啦。 讲错了，约翰，应该是左手才对。 啊，是的，唔该家姐。 温蒂是最大的，他不单止相信，同时对小飞侠的所有冒险事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 喂，娜娜，是不是一定要喝这么难喝的药的？ 娜娜是他们的保姆，以一只狗来说，他的确是尽忠职守，而且他对每一件事都很有忍耐力的。 嘿嘿，看见 好大胆啊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 我不怕你的，你即管放我过来啦。嘿嘿，我暂时你啊。 哦，小心我的眼镜啊。 对不住啊，哥哥。 你不会有咩落船的。 我哋冇事的。嘿，看住你啦。 你打断我的骨，我就要刉死你。 你不用旨意啊，退后退后退后，你个坏蛋， 你个胆小鬼， 你可恶的海盗。 啊，我捉到你了。 你就想了，你做不到的，看着你了。看剑看剑看剑， 你两个不要在这里吵架啊。 最衰都是你了， 是你自己的死老爷。 什么话？麦克啊，你讲乜嘢话？ 爸爸，我哋唔系话你啊，佢喺度扮紧小飞侠啊， 佢扮紧铁钩船长咯。 啊，算你哋啦。有冇见过我哋酒楼啊？哎呀，嗱嗱，乜你咁唔小心都有噶？啊，我哋酒楼摆边呢吓？ 你对酒口楼？ 系啊， 金丝果队呢？ 莫克华，我哋嘅宝藏呢？喺边度啊？ 唔知道啊。 藏宝图呢？藏宝图喺边度啊？ 唔见咗咯。 哦，原来衬领喺呢一度。 爷爷，爸爸揾到藏宝图啦！爸爸揾到啦。 好彩揾到啫，唔系啊，真麻烦啦。哎呀，麦克，你唔好掹啦吓。哎呀，我打你件干净嘅咋。哎呀，唔系嘛。 快啲啦，乔治，如果唔系我哋就迟到噶啦。 玛利亚，睇下啦。 乔治， 粉不离咋，洗得甩噶。 点解咁曳啊？ 唔关佢事噶，妈妈，古仔系咁讲噶。家姐仲话。 家姐，古仔，哎呀，俾佢激死我啦。允泰，允泰。 咩事啊，爸爸？ 你呀，可唔可以啊？ 哎呀，妈妈，你着呢条裙真系好靓啊！ 乜真系好靓啊？ 允泰， 你知唔知我拣咗好耐先至拣到呢条裙咋？ 玛丽啊，我有嘢要同个女讲。 哎呀，爸爸，喂，你将件衬领搞成咁样啊？ 啊，你话我搞嘅？哎呀， 乔治啊，我都唔争你啊，又会搞成咁嘅？ 费事睬你啊，允泰，我曾经讲过啊，唔准讲一啲古怪嘅古仔俾细佬听 啊。有咩唔妥啊？ 我仲话冇咩唔妥，一个扮船长，一个扮小飞刀， 系小飞侠啊，爸爸。 哎，话住咩咧？哎，刀又好，盒又好啦。 爸爸冇咁怒气啦，古仔系真嘛？ 啲古仔啊，全部系呃人噶。等我话俾你听啦，全部都系呃人嘅。 咪咁啦，乔治。 咪咁啦，乔治。咪咁啦，乔治。我乔治啊，从来都唔会呃人嘅。 乔治啊，唔好啦。 玛丽啊，佢哋已经长大噶啦。应该就是分开瞓的时候了。 爸爸， 乔治， 咩话？ 冇啊！ 我决定了啦。嗱，温蒂，你瞓完今晚就要搬房瞓噶啦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冇得改变嘅。啊！哦哦哦！哦哦哦！只系识得讲话嗱嗱可怜，又唔见话下我可怜，系咁先呢？嗯，点解唔见咗条绳嘅呢？吓，哦，唔该晒。唔使用咁嘅眼光望住我嘅，其实又唔关你事嘅啊。只不过，因为啊，你并唔系真正嘅保姆，你啊只系一只狗。而我的仔女又不是狗，他们是人类，而且他们个个呢迟早都会长大的。 妈妈，我不想这么快长大啊。 傻女来的，快点睡觉，今晚的事不要再想了。 不过爸爸说过小飞侠是假的。 爸爸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只不过是生得滞才这样讲的。 奶奶一个在外面，他真的可怜了。 麦克，不要再哭了，今日都唔系好冻，佢唔会冷亲嘅。 妈妈， 做乜嘢啊？ 爸爸嘅袖口扭啊！ 嗱，好啦，唔准再怪责你嘅爸爸啦。话晒，佢都系你哋嘅爸爸嚟噶嘛，系咪？ 妈妈唔好数啊，或者佢会翻嚟噶。 你话佢？ 系啊，系小飞侠啊，因为喺冇耐之前，我揾到一样佢嘅嘢。 吓？是什么来的？ 是他的影子。 他的影子？ 是奶奶找到的，而我就帮他收埋了。 哦，好了，不要说那么多了，快点睡觉吧。乔治啊，你想没了奶奶，那些小孩安不安全呢？ 放心吧，怎么会不安全呢？ 这样的，我曾经听过温蒂说什么影子噃？ 影子？ 边个嘅影子？ 小飞侠嘅咯。 哦，小飞侠，小飞侠。哎呀，我惊啊！我惊啊，老婆点算好啊？ 诶，你咪话 或者打电话， 打去边啊？ 打电话苏格兰警局报案。 你到底搞乜鬼啊，乔治？ 哎呀，玛丽啊，小飞侠呢个咧，只不过系童话入面嘅角色嚟嘅咋。假如你同啲细路啊一样咁相信嘅话咧，你叫啲细路点样长大成人啊？唔怪得温蒂有啲咁古怪谂法啦。 喂，小叮当，喺呢度啦，喺咩度啊？到底走咗去边度咧？啊！小叮当啊，静啲啦，唔好玩啦，帮我搵翻个影先啦，影啊！你去咗边度啊？喺度咧， 小飞侠。哦，小飞侠，我都知道你会翻嚟噶啦，我收好咗你嘅影啊，希望唔会再伤佢啦。你呀，同我想象中完全一样，或者高咗啲啦，仲有添啊。你不可以用番碱黏实佢噶嘛，要用针将佢连埋先至得噶。我以前都唔知道可以咁样做噶。我是话将个影连埋啊。我一睇见佢就知道是你嘅影啦，然后就话俾自己听要将佢收好，等你翻嚟。点知你真的翻咗嚟喎，真系太好啦！我都知噶啦，冇人会赖低自己嘅影噶嘛，你话系咪？但是我始终都不太明白娜娜怎样找到你的影子，她怎样找到你的呢？你坐下先吧，很快的。娜娜又不是妖精，她只不过是只狗保姆，虽然爸爸说 女仔真是多话说。 是啊，女仔很多话说的。 来，将个影子交给你了。 我的名字叫温蒂，全名是温蒂摩尔。 温蒂就可以了。 到底娜娜怎样找到你的影子呢？ 有一晚她扑到我那里。 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啊？ 在这里听你讲故事。 我讲的故事？我也是讲你的。 啱啦，所以这样我才喜欢听嘛，我还讲给其他人听。 其他人？哦，我醒起了，是你的手下。 啊哈。 你今晚来我很开心，如果不是就糟了。 为什么？ 我明天就要长大了。 长大？ 今晚是我最后一晚睡这里。 你不在这里睡，那我就没故事听。不得的，不可以这样的。来啊。 你带我去哪里啊？ 去梦幻岛。 去梦幻岛？ 在那里你不会长大的。 哦，小飞侠，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。你等一会儿，我去了妈妈会怎样？ 妈妈？是什么来的？ 咁嘅小飞侠，妈妈嘅意思咧就系一个永远爱你、关心你嘅人，仲会讲故事俾你听嘅。 好啊，你要做我哋嘅妈妈，嚟啊！ 你等一阵先啦，我要搞掂啲嘢先走得噶。例如留翻张字条话俾妈妈听，几时会翻，咁样先得噶嘛。你话去梦幻岛啊？我好开心啊，真系噶！我而家咧真系好想石啖你啊！ 石啖啊！是什么来的？ 做俾你睇啊！ 小叮当，唔好啊！ 哥哥，哥哥，快啲起身啦，佢嚟咗啦！ 吓、啊，我冇眼花啊嘛！ 头先边个拉我啊？ 是小叮当嚟嘅，我困咗佢喺里边。 你好嘛，小飞侠，我是麦克啊。 我叫做一翰啊，好高兴认识你。 你好嘛？ 哇，你睇下，系只萤火虫啊， 系只小精灵啊， 真系神奇啊！ 佢喺度做紧乜嘢啊？ 讲嘢咯。 讲乜嘢啊？ 佢话你又肥又丑样、 不过我觉得佢好可爱啊。 不要讲那么多了，我们出发了。 我们去哪里啊？ 去梦幻岛啊。 梦幻岛？ 小飞侠带我们去啊。 我们？ 那当然是啦，我不可能带两个小孩去的嘛。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真正的海盗故事是怎样的。 是啊，还要去打那些海盗啊。 是这样啊，好了，不过要听我话的吧。 是的，长官。 是的，长官。 是啦，小飞侠，我们怎样去呢？ 当然飞去啦。 飞去啊？ 好易的咋，你们这么多个呢，只要啊，只要，只要。哈，都挺好玩的吧。 玩的咋，你不懂飞的？ 当然懂啦，只不过在想着怎样教你们飞才好啊。哈，不如这样啦，你们想一件很开心的事啊。 是不是随便想什么都可以？ 没错， 想圣诞节的玩具啊， 圣诞钟啊，或者啲树都 嗱，等我示范啦，睇住啦，话都冇咁易啊！ 佢飞起咗啦， 真系会飞啊， 佢飞紧啊！ 你哋都试下， 不如我谂自己系一个喺月光之下嘅美人鱼啊！ 我谂自己喺海盗嘅洞入边啊！ 我谂自己系一个超人啊！ 你跟住我一起数咯噃， 一、二、三， 我哋会飞啊！我哋会飞啊！我哋会啊！ 点解会咁样噶？冇理由会飞唔起噶，只要有信心咧，就应该会得噶噃。 啊！我留咗一样嘢啊，系飞粉啊！ 飞粉， 飞粉。 是啊，要有少少神奇的飞粉才得噶。好啦，下次谂啲开心嘅嘢啊，就会好似有对翼咁噶啦。 等我哋再试多次啦。 我哋由地板升起啦。 哇，好嘢啊！ 好嘢啊！我哋识飞啦。 大家都识飞啦。 我哋会飞啦。 准备好啦，我哋出发啦，去梦幻岛咯！ 沉醉于心里梦想，一个美丽的幻想，幻想着粒细沙尘，飘于半空云雾间，像置身云里飞。可以飞，月光像指引归途，为你才照明路，像燕子云里飞，飞起了，飞起了，飞起了，飞上了，坐在云中间，到达繁星地域去，在那个世界会更美好，心中美梦都找得到，在梦中所想的。开心地迎接，此刻开始真正好。幻想并必会开怀，要把困忧忘掉了，在这刻能起飞。将大鸟飞，将大鸟飞，将大鸟。 问题啊，你睇下右边嗰粒星会一直闪到朝头早噶。 如你开心地迎接，此刻开始真正好。 飞鸟，长大了飞鸟，长大了飞鸟，长大了飞鸟，长大了飞鸟，长大了飞鸟，长大了。 世界这海之中感情最慰，愿一生都可以做一位出色的海盗，不要白费。哦，真真向往海中称霸。哦，出海里的劫就行遍世界，眼中空空都不会假。愿一生都可以做这海中感情，把青春也不要浪费。哦， 要 听 众 也不会浪费。 早晨啊，咁多位， 公仔有乜咁好笑啊，冼物先生？我哋只不过系收集紧蚩尤船呢个贝壳咋？ 我哋好应该谂下点样去捉个小飞侠嘅，啱唔啱啊？ 大佬，小心走火啊！ 或者应该计划去抢其他嘅船只嘅。我差啲都唔记得咗点样去划破一个喉咙嘅。 不如我哋话俾船长听，我哋想出海啦，好唔好啊？ 呢个咁嘅小飞侠，如果俾我揾到佢藏身嘅地方，我实可以捉到佢嘅。但系佢究竟匿埋喺边呢？冇理由噶，周围都揾过晒噶啦，连食人兽嘅洞我都揾过嘅喎。呢度？唔会，呢度系印第安人嘅地方。咪住，印第安人熟悉呢个岛，比我熟悉我只船更加透彻。等我谂下先。 早晨啊，船长。 啊，我突然间谂起啦，系莉莉公主啊，市民。 咩？莉莉公主啊，船长。 佢系酋长个女啊，佢实知道小飞侠匿埋喺边嘅。 但讲啊，船长，佢肯讲咩？ 或者我俾啲压力佢就唔到佢唔讲噶啦，等我谂下先，掉佢落油锅好啊，定系抌佢落海，都系温住佢最好。 喜爱作劫贼游遍世界，冒险一生都可算低，但分分钟可丧命，我说冇问题，愿光阴也不会浪费。 头先讲到边度啊？ 点解船长你俾我讲句说话？佢唱歌只不过系想娱乐下你啫。你杀咗佢好似唔系几啱咁。 你话我咁样做唔系几啱？啊！咁我问下你啦，嗰、那个小飞侠害到我只左手残废，系咪好啱啊？ 咁又唔系好啱嘅，只系细路仔一时间嘅恶作剧啫。 然后佢仲将我只断掌蕉去喂鳄鱼，搞到嗰条鳄鱼鬼死咁中意食我嗰啲肉。我去到边佢就跟到边，虎视眈眈咁，等于食埋我其他部分。 好在佢吞咗个踢踏钟咋，唔系啊，一早就食你啦。而家只要听到踢踏声，就知道佢喺附近啦。留意下啲踢踏踢踏踢踏。大佬啊，佢已经够可怜啦，你仲要吓佢？走啦，今日冇手俾你食啊！你步响度都冇用噶，系咯，揾只行远啲。 佢系咪走咗啦？ 我掟咗佢车啦，铁钩船长，坐低啦，坐低啦。 市民啊，我真系顶唔顺，你话我应该点？ 船长，你唔使攣喎，淡定。等我帮你焗下块面，顺手 睇埋啲苏咧，舒服啲未啊？哦，我喜爱作劫贼游遍世界，借海之中感情最慰，愿一生都可以做。嗱，船长，如果你唔做翻个平凡而快乐嘅海盗嘅话，我谂连个市民都帮你唔到噶啦。愿一生都可以做一位出色的海盗，其他嘅船员都有啲觉得唔耐烦噶啦。嗯，啊，你个鼻喺呢度啊！我哋不如出海，咪载你嗰个小飞侠啦，搞掂啦！如果我哋唔再谂佢，我哋会开心啲嘅。船长，大镬啦！船长唔使惊，唔使惊嘅。你唔使惊嘅，船长，我一定帮你揾翻个头嘅。 你个猪头麦起翻身啊！ 系嘅，船长。我找到船长了，完整无缺的。 有事就腾晒计，一啲用都冇噶。你 又喺附近出现啊？ 啊，咩话？佢喺边度啊？ 大概喺右舷三点钟嘅方向。 真系估唔到佢会出现啊！仲带埋几个细路一齐飞嚟我哋呢边。市民，水手战召集船员。 知道船长，召集船员，召集船员，所有嘅人都甲板上，所有人都甲板上。所有人都甲板上， 各位手足准备枪炮。小黑，我今次一定捉到佢嘅。 船长，你一定捉到佢嘅。 快啲去准备对付小飞侠啊！听到吗？我等咗好多年噶啦。 船长，你可以如愿以偿。 大家听住，加强火力缩短距离啊！ 加强火力缩短距离。 睇下佢死到临头都唔知道咩事啊！好啦，各位，向住目标瞄准， 向住目标瞄准， 炮台尽量升高一啲， 炮台尽量升高一啲， 向西转二三度， 向西转二三度， 稳定炮台，稳定炮台。 小飞侠啊，而家嘅情景同我发梦嘅一样啊！一看啊，嗰啲系美人鱼蛛石啊！ 啊，真系噃。仲有印第安人嘅帐幕啊！ 哇，你哋睇下，系铁钩船长同埋啲海盗啊！ 小心啊！小叮当，带温特佢哋翻去岛上边先啦，我留喺呢一度对付铁钩船长。喂，铁钩船长大蠢材，我喺呢度啊！ 小叮当，唔好飞咁快啦！喂，小叮当啊，你飞咁快，我哋追唔到你噶！小叮当啊，慢啲啦！ 我看到他了。 飞侠，好彩你救翻我啊！ 你有冇受伤啊，家姐？ 麦克，我冇事。 家姐，你真系好彩啊，差啲就冇命啦！ 小飞侠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啊！我哋已经叫你嘅吩咐，真系射咗落嚟啦，射咗落嚟啦！ 小飞侠，系我之前射过落嚟噶，系真噶， 我哋都有份射噶。 行开，系我射中噶，你讲大话！ 唉，我真系俾你哋班嘢咧激死我啊！又会咁蠢嘅？我同你哋揾咗个妈妈， 妈妈， 你哋就射佢落嚟。 不过小叮当话佢系只雀嚟嘅， 系小叮当讲嘅。 佢话你命令我哋将佢射落嚟。 小叮当，小叮当，过嚟！你而家犯咗叛国嘅罪名，你到底认罪定唔认罪？你认啦嘛？你知唔知咁样做系会杀死佢噶？嗱，小叮当，我判你永远驱逐出境。 小飞侠啊，唔好判永远啦。 好啦，就判一个星期啦。嚟啊，温蒂，我带你去参观呢度啊。 好啊，小飞侠，我带去睇美人鱼啊。 不如就去打猎啊。打老虎啊？ 唔系， 打熊人。 我就比较想去睇下呢度嘅土人啦， 仲有睇印第安人啊。 系咁好啦，去捉几个印第安人啦。约翰，你做队长。 我一定会做个好队长嘅。而家出发。 熊仔嚟啦！ 麦克，你要小心啲啊！ 嚟啊，温蒂，我带你睇美人鱼啊！ 艾根肯族噶，佢哋好野蛮噶， 我哋去捉佢哋咯。 各位，咪住，我哋首先要研究下战略。 战略系乜东东嚟噶？ 攻击嘅计划，嗱，第一步要咁样包围佢哋。所以我哋包围佢，攻其无备就搞掂啦。 真系对唔住大家啦，累到大家咁样。 约翰，你又唔使咁介意嘅， 关你事嘅， 算数啦。 停一阵。 酋长你好， 你好， 好嘛？ 你哋系几醒嘅，不过俾我捉到，算你哋唔好彩啦。 系嘅，系嘅。 有阵时你哋赢，有阵时我哋赢。 好啦，酋长，呢次当你赢啦。而家可以放得我哋未啊？ 而家放我哋？你以为玩紧游戏啊？ 系啊，如果系我哋赢咗，就会放佢哋噶啦。 而家佢哋赢咗， 应该放我哋啦。 可惜而家唔可以放你哋走。 吓？酋长真系识讲笑啦！ 我唔系同你哋讲笑嘅，你哋将莉莉公主收埋咗喺边度？ 你系话莉莉公主啊？ 我哋都冇捉过莉莉公主， 我从未见过佢啊！ 我哋都冇见过佢、 你哋全部都讲大话！莉莉公主喺日落之前都未翻到嚟嘅话，我就会将你哋全部烧死晒。 我们都估不到可以见到真的美人鱼， 想不想认识他们呢？ 我真的很想识他们啊。 那好啊，来啊。 嗨，小飞侠，小飞侠、 好吗？ 小飞侠、 一起玩啊。 小飞侠下来啊。 你们好吗？ 再见回来我们很开心啊。 为什么这么久没找我们啊？ 挂住我哋啫，讲你啲冒险经历嚟听下， 讲啲刺激啲嘅。 你想唔想听我将铁钩船长只手斩落嚟嘅故事啊？ 讲啊，我好中意听呢个故仔噶。 我都中意啊。 咁我讲噶咯，我记得当时我企喺嚿石上边，俾五十几个人包围住。 佢系边个啊？ 佢啊，佢系温蒂啊。 温蒂，佢嚟呢度做乜嘢啊？ 点解喺度着睡衣嘅？ 除咗件衫啦，游水啦， 喂唔好啦，我都冇着泳衣， 落嚟玩啦， 冇啦，我唔游啊，喂小飞侠， 落嚟玩啦， 睇下你哋仲有边个咁下马嚟？ 温蒂，温蒂啊，佢哋只不过同你玩下噶咋，你哋话系唔系啊？ 系啊，玩下啫嘛， 玩下啫嘛，使乜咁紧张？ 咁咪系咯。 就算玩下都唔应该咁离谱噶嘛，搞到 嘘，唔好嘈住温蒂。系铁钩船长啊！ 铁钩啊！啊，铁钩啊！啊，铁钩啊！ 嚟啊，温蒂！原来佢哋捉咗莉莉公主啊！他们好像想去骷髅岩噃，嚟啊，温蒂，去看看他们想怎样。 亲爱的莉莉公主，我们已经到了骷髅岩了，如果你告诉我小飞侠躲在哪里呢，我就会放了你的。 正衰神啊！ 莉莉真系可怜啊！ 我一向都好讲信用噶，系咪啊，史密啊？ 系噶系噶，你经常都讲信用嘅。 你正正地就快啲讲，如果唔系等到潮涨嗰阵，就算想讲都太迟噶啦。 我要教训下佢先至得啦，你喺呢度等睇好戏啦。 吓？ 你知噶啦，如果我将你抛落水嘅话，你就一定实死无生噶啦。这个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自己想清楚了。 铁钩船长，你听着，我是伟大的海神孟阿图。铁钩船长，你听不听到啊？ 史密，你听不听到啊？ 听到啊，好像魔鬼讲话咁。 你小心看实他，我周围去看看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让他走了啊。 你睇嘢啦。 市民听住， 系嘅，船长。 我命令你放咗莉莉公主，将佢送翻去原来嘅地方。 系嘅，电钩船长，放咗莉莉公主。不过船长， 你系咪唔再听我嘅命令啊？ 系嘅，船长。电钩船长终于都恢复理性啦。 呢个蠢材啊！ 我早就话过印第安人唔会出卖小飞侠啦。 史密先生，你知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啊？ 系你叫我咁做噶嘛？我而家咪执行命令咯。 你话系我嘅命令？ 系啊，电钩船长，又系你叫我放佢走嘅。 你个正一糊涂虫啊！仲话系我嘅命令添？我嘅命令？我冇发出过咁嘅命令。 史密先生，你喺度做紧乜嘢啊？ 咪照你嘅命令绑翻佢咯。 我冇叫你咁样做噃。 但系，船长，你头先明明咁讲噶。 我而家最后同你讲多次，即刻将莉莉公主送翻去佢住嘅地方，听唔听到啊？ 系嘅，船长。 啊，仲有一件事添，当你翻上船嘅时候，帮我向全体船员宣布一件事，可以饮我啲酒啦。 小飞侠， 你个死靓仔，得我攞你命！ 哎呀，系小飞侠喎！ 呢个死靓仔啊， 唔该晒喎！ 莫嚟啊，靓仔，够唔够胆领教下我呢个铁钩啊？ 睇嘢啦，温蒂！ 小飞侠，你要小心啲至好啊！ 试下你好唔好运呢？ 咪理佢啊，市民！等我嚟收拾佢。你行开啲啊！ 喂，我喺呢一度啊！ 摸开张啊，市民！摸啊！ 船长， 真系好得人惊啊！ 对唔住，你真系唔好彩啦！我谂我要同你哋嘅船长讲拜拜啦。 系船长啊！ 等我嚟送佢钟啦。 船长，你要打赢佢啊！将佢撕去两边啊，船长。 今次我铁钩仲唔可以报到仇？ 点样啊？吓，有本事就上嚟杀我啦！ 呢个四靓仔咪咁得戚啊！只要我一日未死，都要杀咗你。 系咩吓，船长？你点样杀我啊？ 唔好啊！ 鳄鱼先生啊，我都知道你等了很久了，好肚饿咧。 小飞侠唔好啊！ 啊！死吧啦！ 嚟紧救你噶啦，船长，好快就嚟到噶啦，你等我一阵啦。 死吧！ 莉莉公主啊，莉莉公主啊！ 揾埋我啊！ 第四个小飞侠，佢已经咁样嚟玩我系嘛？ 我要 啊！我个头， 哦！我喜爱作劫贼游遍世界，史密先生，你个热水啊！ 船长个头而家痛到想爆一样，我哋唔好再嘈佢啦。欧船长，好高兴再见翻你嘅笑容、啊。谂翻起我哋嘅辉煌日子就开心啦，好似作阵人哋啲船啦，割断啲唔服从我哋嘅人嘅喉咙咁啦。船长，你唔打算再咁做咯？嗬？你知嘛？呢个岛隐藏住好多问题，包括女人嘅问题。船长你都知道，女人系几咁麻烦噶啦。我今朝早收到风啊，系厨师个仔讲嘅，佢话听到。小飞侠将小丁都放逐咗咁喎， 你个正一犯通嚟噶，次次都系咁。你正话话咩话？你话小飞侠将小叮当放逐咗？ 系嘅，船长，好似系咁。 点解要咁做？ 听讲系为咗温蒂啊，因为小叮当整蛊温蒂，我谂佢一定系呷醋顶啦。 好啊，好啊， 我哋都系快咗啲离开吧啦。所谓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，系咪？ 讲得有道理，都几啱听啊！ 你都同意我，真系好开心啊！ 快啲，我件外衣，攞我最好件衫嚟。 系嘅，船长，越快离开越好啊！ 一个咸紧促嘅女人可以利用佢做任何事。同埋天钩个盒咧？ 系嘅，船长，喺呢度啦，系你星期日专用噶。 如果我哋令到小叮当相信我哋好想帮佢嘅话，佢实会将小飞侠藏身之所一五一十咁话晒俾我哋听嘅，系咪？ 就可以将小飞侠一举消灭啦！等我嚟计划行程啊！ 喂，你而家到底想去边度啊？ 我想话俾大家听，我哋要出海咯。 我而家要派你上岸，打探小叮当嘅下落。见到佢就带佢翻嚟， 收唔收到啊？ 收到收到，咁大声梗系收到啦！ 哦， 哦， 约翰游咗喺度做乜嘢啊？ 佢喺度用手讲说话，系身体语言嚟啊！ 他讲啲乜嘢啊？ 佢讲话小飞侠系个伟大嘅战士，救咗莉莉公主，令到佢本人好高兴、啊。 佢都唔似高兴嘅，黑口黑面。 我大酋长而家封你小飞侠，为我哋族入边嘅小飞鹰。 小飞侠好嘢， 好嘢， 做得叻。 小飞侠真系好嘢啊！ 好嘢， 做我哋嘅族人一定要识得食呢支烟嘅。 唔错啊，终于可以见翻啲文明嘅嘢。 我想知道点解一定要识食支烟啊？ 或者我哋嘅族例啦。 唔识食烟点啊？ 呢啲烟到底咩味噶？ 闻咗就会仿效， 闻了就会仿效，跟他当初不同于 今天一切已学会，到了今天他懂得很多，全是因他肯发问。解释给你知，曼达界怎曼达界莫曼达界这样。 我最憎就系跳舞啦，即刻去同我执啲柴翻嚟俾我。 在那日说声哦，在那日说声哦。坐坐跟他相识，他将双眼看着我，心中忐忑不安，暗 想了他心惊我怯懦。 开始这一种方式，传到今天都这样。事实亦就是事实，红番的打扮最诱人，谁管日本从前如何算？当我知他就是红番。 快翻嚟啊！ 乜话？想叫我同你争柴？好难啊！我要翻屋企。 对唔住啦，叮当小姐，电钩船长想同你倾几句咋？ 铁钩船长承认失败，到咗听日我就会离开呢个岛，永远唔再翻嚟。 船长，我好同意你呢点，我要话俾其他船员知。 呢个就系我请你嚟嘅原因，话俾小飞侠听，我唔再为只左手而行动。哦，不过小飞侠佢都唔应该。他将温蒂小姐带嚟呢个岛上面，咁样做真系，你知道吗？外边已经有谣言关于你、小飞侠同温蒂之间嘅男女关系，你做乜嘢啊？你喊啊！我明白你嘅感受嘅。你话而家啲男人几衰啊？一个女人将她一生人之中最宝贵的青春奉献了给她，而她竟然玩完就揈鬼了她。 这个鬼男人真的认衰了我们。 其实这件事又不怪得小飞侠的，罪魁祸首应该是那个温蒂。史密啊，我们可以怎样帮他们呢？点做好咧？我哋听朝一早就要起航，冇时间噶喎。起航，市民有办法啦！我哋可以带温蒂一齐走。 船长，我哋带温蒂走， 带佢一齐出海咯。只要佢走咗，小飞侠就会好快忘记对佢个迷恋噶啦。嚟啦，市民，我哋要即刻行动，将小飞侠屋企包围。 不过咁啊，船长啊！我哋都唔知佢喺边度，去边度包围啊？ 系噃，好彩你提醒我啫。小叮当，你做乜嘢？你可以话俾我听地点，我从来都冇谂到呢点添。记低佢嘅史密， 记低佢啦，史密。啊，系嘅，船长。 从木主角点开始？ 从木柱角点开始， 距离盲人断崖四十米。 盲人断崖四十米， 系啦，冇错。乜话？ 一定要跳过条鳄鱼溪，然后转向东面1、2、3，快啲得唔得啊？对唔住啊，小姐，慢慢嚟啦。一定可以，相信小飞侠，小姐啊，我天钩船长喺度发誓，一定唔会用我嘅手指，或者系用铁钩伤害小飞侠嘅。啊，摇篮树，原来小飞侠就系匿埋喺呢度，太好啦！唔该晒，部白痴，好多谢你嘅帮忙啊！ 请你哋向大酋长同埋小飞鹰欢呼啦！ 哦，大酋长万岁，小飞鹰万岁， 小母亲向小飞鹰欢呼啦！哦， 啊， 喂，温蒂啊，你就系咁样叫噶咋？每个人都封我做偶像噶噃， 尤其系莉莉公主啊嘛。 莉莉公主， 约翰、麦克，快啲执翻好啲玩具，准备上床瞓觉。 瞓觉？ 战士系唔瞓觉嘅。我是战士，我不用睡觉。 听话啦，听朝早就要回 家。回 家？姐姐，我都不想回家。 不准回去啊，要在这里住多几天，享受多些欢乐时光。 小飞侠啊，不要再骗自己了，实际一点好不好？ 我要讲的已经讲完了，再见 了。 真是没眼看啊。你们听我说啊，难道你们愿意留在这里好像野孩子那样长大吗？ 愿意啊！ 点可以呢？你需要妈妈噶嘛？佢哋都需要啦。 你咪我哋个妈妈咯，唔系咩？ 梗系唔系啦，麦克。我哋唔可以忘记真正嘅妈妈噶。 你系咪话耳仔有毛毛，四脚爬爬嗰一个啊？ 麦克，你唔好讲笑啦，嗰个系娜娜咋。 我以前都好似有个妈妈噶。 佢咩样噶？ 我唔记得咗咯。 我有嗰只白老鼠噶， 老鼠边度系妈妈咧？ 边个话唔系啊？我话老鼠系爸爸。 唔好再打啦，好啦，等我话俾你哋听，妈妈系点噶啦？ 我有嘢妈妈系点噶？ 听住啦，真正嘅妈妈咧，系呢个世界上最好嘅人嚟嘅。佢有天使一样嘅声音，仲会喺你瞓觉嗰阵时咧，锡你面珠灯。总之呢，就无微不至了。 这母亲的爱，谁人可代替？爱你痛你，完全都为你，多少爱心寄付厚望，这最真的爱，求全心盛载，深切关怀永不变样，如同星星。能照万世，谁人曾怀疑这代价？心中已知这份爱 建议我哋而家就翻屋企啦， 温太，我妈一齐去啊！ 我又去。 好啦好啦，咪咁心急啦，我相信我妈妈会接纳你哋嘅，只不过咧要小飞侠应承至得。 去啦，翻嚟等长大啦嘛！我警告你哋啊，只要你哋长大咗咧，就永远都唔可以再翻嚟，永远啊！ 点算好啊？佢话永远都冇得翻嚟。 兄弟，我哋走吧啦！ 走啦走啦！ 好啊，走啦，跟住走啦，快啲啦！ 实会翻转头嘅。 小飞侠，再见啦，小飞侠。 好啦，兄弟，带佢哋翻去。嗱，听住啊，市民，而家你可以去收拾嗰个小飞侠啦。 不过咁啊，船长，我哋可唔可以更加人性咁样？来处理这件事呢？ 当然可以啦，市民，因为我曾经保证过不会用我一只手指或者是铁钩去伤害他。我铁钩船长是永远都不会食言的，知冇？ 哟吼哟吼哟吼哟吼哟吼，最喜爱到处两边，愿一生都偷拍快点，谁也会觉得是最美好，去跟他工作最好，跟他感觉至好。 呱呱，快快地呱快地快快地快地呱地，田欧船长。 因我要给你知清楚，今天需要什么，要赠送是给他纹身，只需归依我方，就似是人已得保障。你啦，跟我实包无税，那个不肯独立船班，这决定都在你， 这决定都在你。哟吼哟吼哟吼哟吼哟吼，最喜爱到处掠劫，最鬼中意偷鸭怪片，谁也觉得是最情深，而你会得到白担金，来一起靠住佢，天高船长啦。 你哋咪行住啊！乜你哋咁样做唔觉得羞耻嘅咩？ 不过如果我哋唔签名嘅话，我哋就要死噶啦喎！ 系啊，如果唔签名就要上跳板跳落去噶啦！ 你哋唔使咁惊啊，小飞侠自然会嚟救我哋噶。 听到嘛？小飞侠会嚟救佢哋喎！ 小飞侠会嚟救佢哋咩？笑死人啦！ 其实我都不太相信你们这么容易就堕入我所布置的圈套的。老实说，我用你的名字留了一份礼物给小飞 侠，他打开之后一定有意外惊喜的。 好对不起，我借用了你的名字，不过不是这样，他又怎会肯接受呢？ 给小飞侠由温蒂真心奉上，在六点前请勿打开。乜嘢咁神秘咧？ 佢唔会知道系乜嘢噶啦。当佢打开个盒之后，会见到一个非常精致嘅仪器。 我哋已经将时间教得啱啱好噶啦。 咁小飞侠就会炸到永远都翻唔到梦幻岛。佢玩完噶啦。 唔好啊！ 而家时间所余无几啦，我哋大概。仲有十八秒，依家十五秒，仲有十三秒， 仲差十二秒，好心急啊！已经唔可以再等啦。喂，小叮当，系温蒂送俾我噶，唔好啦！哎呀，你喺度做乜啊？铁钩，一个炸弹，你咪同我讲笑啦！ 再见啦，小飞侠，你唔死都冇用咯。 阿门。 铁钩，嗰个系炸弹嚟。如果唔系小叮当嘅话，小叮当， 小叮当，小叮当，你喺边度啊？小叮当，小叮当啊！小叮当，你冇事啊嘛？温蒂啊，仲有嗰啲细路，我要救咗你先啊！小叮当，你支持住啊，就得噶啦！小叮当，你知道吗？喺呢个世界上，你对我嚟讲系最重要噶。 好啦，拣边一样？到底拣笔定系拣跳板？ 铁钩船长，我哋永远都唔会加入嘅。 随便嚟啦，女士上司，然后到佢哋。 再见你咁多位， 再见啊，温蒂。 约翰要勇敢啲啊！ 我系唔会向佢屈服噶。 再见啦，麦克。 再见啦。 上去，快啲攔落去！我上去，快啲上去啊！ 唔好阻住牛车啦！快啲上去！ 啊！船船长啊，点解冇声嘅？ 一啲声都冇嘅， 点解冇抌一声嘅？ 佢紧系个不祥嘅人嚟啦， 真系冇水声、啊。 个女仔究竟去咗边度咧？ 你听唔听到水声啊？ 听唔到啊，应该抌一声至啱噶。而家连人影都唔见埋， 呢只船梗系有鬼啦。 船长啊，点解冇声嘅？ 哦，你想听到跳水声啫系嘛？好易啫， 咁我就俾你听到够啦。仲有边个想听？ 我仲想听 啊！你呢个人咧，实在太过分啦！ 好嘢，俾我嚟咗啦！好嘢， 仲有家姐添啊！ 冇可能噶， 咁系小飞侠嘅鬼魂喺度讲嘢啊！ 铁欧，我睇下你仲走得去边？ 子文，我肯定呢个唔系小飞侠嘅鬼魂，佢未死嘅，等我送佢归西啦！啊！开剑！嘿！嘿！又会做鬼神嘅， 大家快啲走啦！ 走咯走咯，快啲走咯，快啲啦，快啲啦！ 妈，快啲啦！ 呢班饭桶咪净系识得企喺度啊！快啲去捉嗰班细路翻嚟啊！已经不是一个跟我打的细路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个会飞的妖魔啊！ 不用怕啊，即管来啦，来啦！ 靓仔，攞你命！ 上佢哋！你个衰人，翻落去，翻落去！ 你话我罗夫， 睇你都系唔够胆同我面对面咁打噶啦，你都系好似个罗夫咁飞走罢啦。 从来都冇人叫过我做罗夫噶，我要同你面对面咁打，仲要用单手让你添啊！ 即系唔飞都可以打赢我？ 咪听佢讲噶，佢用激进法咋？ 我保证我唔飞咁得未啊！ 好劲，咁我哋一于咁决定啊！ 我等咗今日好耐噶，等我送你去地府啦。 飞啦，小飞侠，做咩唔飞啊？快啲飞啊！ 唔得噶，我保证过我唔飞噶。嚟都饿得耐啦。 我想你没那么残忍的，对不对？我会永远离开这里的，只要你开声，我什么都肯做。 这样啊，好啦，你说你是个懦夫啦。 我是个懦夫。 大声点啊。 我电钩船长是个懦夫。 好耶，电钩是个懦夫。 电钩是个懦夫。 好了，铁钩，你可以走了，永远都不准再回来这里啊。 小心啊。 我们要起航的啦，大家拉起船帆。 不过这样，小飞侠，我应该叫飞侠船长。 请问有什么吩咐呢？ 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们去哪里呢？ 我们去伦敦呢。 哦，太好了。麦克、约翰，我们回家了。 水手准备起锚，现在拉起后锚，还要撒啲飞粉啊！ 你哋温蒂嘅成绩消除咗，我好开心。话晒佢都系个细路女嚟啫。 哦，玛丽啊，你都知我一时躲起嘅啫，对唔住啦，娜娜。 哦，温蒂，温蒂，你伏喺度做乜嘢啊？吓？ 妈妈。我哋啱翻嚟咋？ 翻嚟？ 啲迷途嘅细路冇心理准备，所以冇嚟到。 迷途细路心理准备？ 呢度会长大，所以佢哋翻返去梦幻岛咯。 梦幻岛？ 冇错啦。不过我就…… 不过咩嘢啊？ 我想长大成人咯。 哦，唔知你急咩嘢？不过点都好啦，以前咧系我唔啱，你中意讲古仔就讲到够啦。 呢次经历咧真系好刺激，好好玩噶，有小叮当、美人鱼，仲有小飞侠添啊！小飞侠真系好好嘢噶，有次我哋俾人绑架。 俾人绑架？ 系啊，我一早就知道佢会嚟救我哋嘅啦，佢真系嚟咗，我哋见嗰个坏人做懦夫添啊，佢仲揸船飞过天空，仲有啊，佢真系成个英雄咁样啊！ 玛丽啊，我好想瞓觉啊！ 妈妈，他将啲坏人打走咗之后，就用只船载我哋翻嚟啦。 乔治，乔治啊！ 佢做咩嘢啊，玛丽？哦，哦，娜娜，你见唔见天空度啊？知嘛？我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，以前见过嗰只船啊，系好耐嘅事啦。嗰阵咧，我仲好细个。 乔治， 爸爸。 沉醉我心里梦想，一个美丽的幻想。